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上歌曲，上歌曲第十位。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首先第一首歌，我们回到2000年，来听一下周杰伦的首张专辑 J 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可爱女人。 身体想要和你飞得比走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你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迷惑， 来自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J 啊。出道之前的时候呢，吴宗宪当时邀请杨俊荣来帮助他打理公司啊。那么杨俊荣呢见到周杰伦，让他把写好的歌曲录音带 demo 拿来听一听啊。据说那个时候呢，周杰伦翻了翻抽屉，就拿出了《可爱女人》的卡带。杨俊荣一听呢，就立刻被吸引住了，大加赞赏啊。那这首歌呢，原本 demo 呢叫做《春夏秋冬》，那当然后来呢，杨俊荣就成为了这个周杰伦的合作伙伴 JVR 啊。JVR 三个字呢，这个就是根据 J 啊，周杰伦跟方文山的英文名字 Vincent 以及杨俊荣的 JR 啊 ，JVR JVR 啊。好，说到《可爱女人》这首歌曲的作词人呢，同为歌手 Vivian 许若瑄啊，她是一个非常有才的女歌手，在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就写出了三首歌词，来听一下许若瑄本人的歌《来爱我》啦。 两杯热咖啡，你习惯过一个人忙碌生活，任由苦苦笑味藏在笑容中慢慢。 习惯了黑白衣服的颜色，快乐歌声中掩饰的伤痛我却都能懂。我陪伴着你的沉默是我的温柔，我想要让你更快乐， 2013年方山执导的首部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当中，徐若瑄作词并且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做《来爱我啦》。好，那接下来又说回到刚刚提到的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当然那个时候呢，他厚积薄发啊，一手包办了10首歌曲的制作啊，还有作曲、和声的编曲。三首歌的编曲，还有2首歌的作词啊，这个一满分啊，交出了他的首张答卷啊。这张专辑里面，除了《可爱女人》之外，大家还会想到一首歌是《心情》。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这是张学友在2004年的双 CD 翻唱 Live 的专辑，叫做。活出生命 Live 演唱会当中翻唱周杰伦的心情，我们回到那个时候张学友的舞台。 周杰伦的心情，飘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肉头，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飘满天，一朵一朵云你而下，是素养夕阳飞下，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写下心愿，看远方的心门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写下心愿，看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我一定实现。自在飞，花也不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土壤熙攘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前前，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写下心愿，看远方的心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写下心愿，看远方的心听得见， 他 一定实现。 张学友2004年活出生命 Live 演唱会当中翻唱周杰伦的《星星》这张专辑呢，由两张 CD 所组成。CD 1呢是全部翻唱女歌手的歌，CD 2呢是全部翻唱男歌手的歌，相当值得珍藏。同时呢，因为张学友翻唱女歌手，而且是有这个影像资料的啊。从那以后在 KTV 想要唱这些女歌，就是男孩子想要唱这些女歌手的歌，终于可以找到比较舒服的 key 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翻唱，我们来听一下王赫也翻唱赵雷的这首歌曲，叫做《鼓楼》。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醒过。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平凡。吃的咖啡馆，睡不着的后海边，月亮还在抽着烟，喝醉的亲吻着，不怪我的人不眠， 是带走青春的变成我。 王鹤轩翻唱赵雷的鼓楼哈，这个改编我非常的喜欢啊，年轻时尚动感又复古啊。巧了，我这后天呢就跟朋友约好了，就是要去鼓楼那边后海溜达溜达啊。这个北京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美的季节了，所以多出去走一走。巧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跟北京有关系的，这是2013年的今天啊，苏打绿继《春日光》《夏狂热》之后推出专辑《秋故事》啊。他们的维吾尔第计划以四季为概念，挑选四个城市，以四种不同曲风演绎春夏秋冬里的故事。《秋故事》对应的城市刚好是我们北京哈、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 我是这一片落叶，忽然间地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这是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去到2006年，听到的这首歌曲它融合了 R&B 的节奏还有西班牙吉他的配乐，我觉得有一点点拉丁风格的抒情歌曲哈、啊，很动人。李泉《划火柴的女孩》，稍后见。 我却看不见。我望一望窗外就能看见你住的街，可是你的心不住在里面。雨后的街道冰凉、啊、潮湿了我的眼，闪过的火焰嘲笑着许过的愿。划火柴的女孩想把她好小孩，不曾一些牵挂，不敢答应未来，把眼里的色彩看完他就离开。才看清他爱过的人更是个小孩，不曾为谁牵挂，不敢答应未来，把你眼里的色彩看完他。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 40位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我的名字是哪哪。 第39位曹勋宾，亲爱的远行。 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 第38位尤长靖，署名。 你擦肩而过， 第37位郭靖，那年的字里行间。 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 第36位熊猫糖 The One。 第35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 第34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33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第32位 Matt 吕彦良，小心温差。 就算该输7分再输完， 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 第31位金文琪，若 若之恋相互伤，于是只为守护一个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下班就去死，真是喜欢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中歌榜，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啊！现在万众瞩目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呢，在古城西安举行，昨天是开幕式，大家都看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西安的歌手郑钧演唱的《长安，长安》。 生命没有了，灵魂它还在，灵魂渐远去。我歌声依然，一路细心一路唱，唱尽了心中的悲凉。我生来忧伤，但你让我坚强。长安，长安，城门外妹妹在风雨中等待。他生来忧伤，等我让他坚强。长安，长安，长安， 长安，长安，长安， 2007年呢，今天呢，郑钧推出了专辑《长安长安》，这就是主打歌曲啊。里面用到古老的秦腔，向他的故乡西安来致敬啊。所以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西安人、西北人，听到这种歌应该是倍感亲切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健翻唱郑钧的一首歌曲啊，在李健2008年的专辑《遥远的天空》底下收录了一首他翻唱郑钧的《溺爱》啊。这两人呢是好朋友，同时郑钧也曾经是李健的老板。我们来听听看李健的诠释。 我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人有 Come on.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网，听到这首歌呢是2002年，由方文山作词 ，Jay Chong 作曲，李玟所演唱的《爱琴海》，收录在《Discoco 爱琴海新歌加电音精选》这张专辑里。好，那接下来继续动感不要停啊！虽然这个前奏比较抒情，我们来听2006年《遇上爱》专辑当中的《庆祝》，杨丞琳来啦。 记得我，我依然还记得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是否会寂寞？你是否还记得我？我绝不会忘了你，只是那么多的快乐都已划过。你是难过还是解脱，还是掩盖着脆弱？你要往前冲，要好好的把握。无论难过还是解脱，都还不是结果。别让爱再被淹没。你是否还记得我？我依然还记得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是否会寂寞？你是否还记得我？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吴彤，在2006年推出的一首流行歌曲啊，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记得》哈。吴彤呢是一个罕见的高水准的音乐的全才啊，除了创作之外，他在摇滚乐啊、流行音乐，尤其是在民乐演奏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啊。这里是清凌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1999年，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啊，在那以后转年2000年他们就分开了。想见你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如果会唱，我们一起来卡拉 OK 吧。 疲倦的背包，他不问我是否寂寥，无奈的手表，孤单的走过每一秒，阳光静悄悄，街上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喧也没意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你。

好，接下来这个前奏大家非常熟悉了，在16年前的今天，2005年的9月16号，梁静茹推出了她个人第七张的专辑，叫《丝路通往爱的路途》啊。虽然这张专辑里面这个大牌的音乐人云集，包括主打歌曲《丝路》有王力宏作曲制作，由阿信来填词，但是呢，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曲却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曹轩宾作曲的《可惜不是你》。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 装着嚣张，眼神马乱兵荒，一场赋予抵抗，跨 向我投降，我绝不肯退让，谁比谁倔强，你勉强的阻挡这时光的迷藏，梦想跌跌撞撞怎么会被悲伤，一把割舍的枪勇气已上膛，我们全副武装黑暗里铿锵，燃烧着心中不灭的光，让所有颜色为我发烫，天真的路上偶尔很慌，别怕梦弄脏，向前冲就是希望，想跌跌撞撞怎么会没悲伤，一把割舍的枪勇气已上膛，我们全副武装黑暗里铿锵，燃烧着心中不灭的光，让所有缘分为我发烫， 十年前2011年的9月16号，江映蓉推出一张专辑叫做女人帮，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叫做武装。怎么放这首歌呢？这首歌呢其实是那一年的快乐女生的主题曲。在十年前呢，2011届的快乐女生你还能记得几个呢？当时他们都是听着这首歌站在逐梦的舞台上面。对，有李斯丹妮、苏妙玲、红尘、段林希等等啊。好，继续听歌，李荣浩《太坦白》。 再过一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 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 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太坦白》，收录在2013年李荣浩个人首张创作专辑《模特儿》当中啊。这里是吉林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是刚刚上线的一首歌曲，叫做《等雨停》。这个人叫蔡依啊，非常陌生的名字。不过呢，他在演唱咬字上面有一点点像李荣浩，大家听听看啊。 最喜欢下雨天，昏暗的房间让人有安全感，找一部悬疑片，亮度调到一半，天空足够迷幻，像你深邃的眼，当一切都已成习惯，那些梦幻的慢慢开始暗淡，就算你不想看我也能看得穿， 你的脸和眼泪都不值得留恋，等雨停下

期四，北京音乐广播。 水果星球五，第九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谁都不停下。 第八位吴莫愁盛开，第七位彭佳慧满山的花，第六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五位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一跃而下，让红儿人同来

也是他目前跟妈妈一起完成的儿童书籍《艾米梦游》全新系列的同名主题曲。那接下来回到榜上，本周第32名成绩上榜，在 Top 40当中，我们认识了这么一位从小喜欢方大同，立志成为一位灵魂乐的歌手，他就是 Matt 吕延良。来听榜上歌，叫做《小心温差》。 You ain't got to know.All my feelings turning gray 又是6点钟 Fallout 带我埋着头多奇怪的梦早上醒来脑袋好痛 You ain't got to know 我所有的感受You ain't got to know All those feelings in my bones 感情的里的我 I ain't like to say a word You ain't got to know 所有人都擦肩而过 You ain't got to know Oh, oh, oh, oh, oh.小心感受气氛在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从梦来到我心门好像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着了你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早已注定You're my memory 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32位是来自 Matt 吕延良的《小心温差》。这位新人叫 Matt， 他在偶然间听到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就被 Soul 灵魂音乐的魅力所吸引，所以到现在他真的成为了想要成为的歌手啊。我想无论各行各业，传承真的是让人欣慰又感动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选自2007年的 Play 专辑。那这首歌火了一位当时刚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叫张简君伟。 1980年9月14，他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他一直带着汗水。

点心慌，但是我没资格害怕，有点彷徨，但是我要学着坚强，没有翅膀，但我相信有天也能飞翔，日子间 听完了张简中伟的简单而伟大，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结束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指南针乐队1997年的专辑无法逃脱当中的爱着谁啊，演唱者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任的主唱，也是一位资深的摇滚音乐人，叫刘峥嵘啊。好了，明天如果有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中歌榜听好听的歌，再见。 有种悲哀在空气之中，它随着风飘动，有种寂寥在无形中守着曾经我们承诺，有种情感被伤害之后，它慢慢变成水，有种记忆它不分时候总无尽的嘲弄，爱之深拥挤和无奈，爱深